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大家好，又到今个礼拜嘅夺命捞松啦。 点啊，我咧 就系啦，今日咧个阵容咧又有啲唔同嘅，就系、是、我哋呢三位啦。咁就因为咧，阿华少咧啊 抱恙啊， 就抱恙唔舒服，咁所以咧就今日就缺席一次啦吓。咁啊，Lance顶上 苦茶， 系 啦，呢啲中药系 work 嘅，唔知饮唔饮咧佢。 系不过讲起病咧，呢期真系好容易令人病嘅天气，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即系啱啱上集同埋今集中间呢个礼拜咧。我曾經就病到飛起嘅， 飛起添啊！ 發燒添，有一晚 發燒添啊！ 因為發燒啦，所以就要夜晚即係睇急症咁樣啦。咁因為而我家住東涌啦，咁 哇，咁你喺邊度啊？ 咁啊，其實嗰度有個叫做北大嶼山嘅醫院嘅， 好細噶， 唔係好細，係好大， 新起嗰個， 新起嗰個。咁啊，而因為係嗰一區咧，咁其實係急症室冇乜人嘅。 哦 ，OK。 所以我深夜一點幾去到咧，得四個人排隊嘅。 咦？咁屯門都應該搭車嚟嗰邊睇急症好啲。 其實係 仲快。 少埋四五個鐘， 咁我成個過程咧就係即係睇醫生啦、check 啦，即係佢有啲叫做即係分流咁樣啦，甚至乎咧仲照埋 X 光添。 哇！幾耐咧？ 因為咧佢叫即係佢驚我有呢個肺炎嘅情況出現，所以佢照埋個肺咁樣。但係成個過程攞埋藥，成個過程只係個半鐘啫。 嗰 咩？快過私家診所啊！ 只係個半鐘。咁所以咧，呢一個即係公營嘅醫院服務咧，即係尤其是喺呢啲偏遠嘅地方咧，係相當之唔錯。 新界西想想他，你住在一個區咧，即係人口應該好年輕嘅，啲人相對地健康嘅。 因為始終嗰度真係新移民多嘅，咁所以就真係我諗個年齡係相對輕啦。咁但係因為有關於政策嘅嘢咧，咁啊聽日咧就有施政報告啦。咁啊，對於聽日嘅施政報告啊，暫你有啲睇法喎， 係咪？其實咧就話施政報告咪即係阿林鄭嘅政綱咯？ 點解咧？ 點解咧？ 唔係佢繼承梁振英路線嘅人啊嘛，所以話阿林鄭未正式講佢嘅政綱之類嘢，唔緊要，聽日梁振英同佢講埋噶啦。各位朝頭早十一點記得去睇睇。 1:00 同2:00講嘢係嘛？ 係啦，咁啊，可能留翻空間俾阿林鄭咧， 再演繹啊， 演繹同埋點講做好人嘅。 哦，係我呢個做喺最尾講講。 咁如果梁振英唔係食盡嘅話因為佢依類人咧，以前俾人嘅印象就係乜都要食盡，唔會留翻嘅。咁可能今次留翻啲咧， 嗒淨少少 啊！有啲嘢佢會做得好勁嘅，交俾林鄭去修改、去 modify、去軟化或者係優化嘅。咁睇下佢哋之間嘅默契係點啦。 即係好似打排球 set 波，跟住俾佢即係前掩後2.5嗰啲咁 啊！林鄭美女梳頭咁樣， 再後邊就殺波咁樣，梗係咪咁樣啦？ 但係可能會殺落網嗰西九故宮咁樣，會唔會啊？又賴嘢 嘅 喎。 可能是 的是啊， 你講西九故宮有啲新嘢嘅，即係話未入正題之前咧，因為今日新嘢咧就係 FactWire 啦，又傳真社就係咧收到有16頁呢個西九嗰個故宮嘅一個設計圖 啊。咁快設計圖嘅點解？ 咁就應該就係咧，可能係之前。呢個即係設計師嗰邊咧，咪話有個即係阿嚴迅奇，咁有個叫 Project P 好秘密咁進行緊嘅，咁就係話舊年原來咧，即係5月嘅時候咧，阿林鄭已經係接觸阿嚴迅奇噶啦，咁到6月咧就即係開波啦，開工咁樣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唔知係咪喺嗰度咧就流咗出嚟，去咗 FactWire 嗰邊，咁有16頁，咁就話咧呢個西九故宮嘅設計咧。會係成一個頂咁樣嘅狀，一個形狀。 咩頂啊？周浩鼎咁樣 啊？真係嗰個頂， 點頂法咧？ 就係嗰個頂，就係上闊下窄。咁就可能有少少似呢個即係 香爐，唔係似香爐灰嗰個， 係啦， 香爐嗰個咯， 香爐個頂咯， 個頂 係啦，唔知係咪下邊係三隻腳？ 呢個唔多老禮喎，呢一個 三隻腳。 唔知係咪 頂佢三隻腳， 應該三隻腳。我就唔知佢係咪三隻， 應該三隻腳嘅頂啊嘛。 係咁，但係個形狀應該係咁樣啦。咁有隻16板啦，咁仲話咧有好多嘅房啊，裏面有啲咩管咩管嗰啲咧，已經係即係好似有曬草圖咁樣。而咧呢一啲咁嘅草圖啊，呢啲咁樣嘅點樣設計嗰啲嘢咧，就喺而家阿林鄭咧就話啱啱喺上個禮拜二褪遲咗一日開始咗三大諮詢咧，係冇嘅。 佢要預備。 你嗰時真 係冇嘅，係啦。咁即係話咧，又有古怪啦呢、這個資訊。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亦都可以講下咧。我哋今日咧，其實咧主力咧都係會講下呢、這個即係特首跑馬仔嘅情況啦。咁首先都會講下林鄭，因為琴日就即係。俾佢辭職啦，即係批准咗就叫做免去佢嘅職責誒職務，同埋阿曾俊華同時間嘅，咁佢哋都同時間即係宣布咗參選特首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之後亦都會有一啲嘅環節咧，就講下 奮鬥之路， 奮鬥之路同埋咧佢嘅即係。即係都要同佢嚇翻下舊帳啦，佢、究竟嚇、得勝多啊，定係呢個劣跡斑斑？ 請一請個奶媽夠唔夠先啊？ 係啦，咁而亦都因為咧呢一個咁樣嘅任免嘅生效咧，咁所以咧財政司司長咧亦都 完咗， 於是咧就有啊呢、這個又係另一個例子嘅故事啦。 阿波哥做財政司司長可能行咗好耐㗎啦， 就係琴日。就正式宣布咗，即係委任咗咧呢個財政，即係陳茂波就做財政司司長，咁啊張建宗就做政務司司長咁樣嘅，咁就即係任期去到6月30日咁樣啦嚇。 做半年貨仔，人都數下佢兩件做啲咩啊？ 係啦，咁樣啦，咁啊亦都會有啲環節咧，亦都講下即係究竟，咦而家薯片叔好似勢危喎，因為咧即係一陣我都會講下噶啦，即係林鄭而家咧好似出閘嗰一嘢咧，砰砰聲咁樣， 我知砰砰聲啊， 係啦， 群星拱照就 群星。 有跳船有啲有 係啦，咁啊薯片叔繼續咁樣落區，走去同人影相啊、食下飯啊、大排檔啊，咁樣又夠唔夠頂得住咧？咁樣，咁啊同埋咧葉劉咧都有一啲嘅新動 有啦，有喊啊葉劉， 咁啊又禁煙啦嚇，咁啊睇下究竟佢講咩啦？咁我最後嘅一節咧，可能會講下即係我哋對於聽日施政報告一啲期望啦，同埋咧即係特首選舉有關於公民提名嘅一啲嘅建議咁樣啦。好啦，咁我哋 話都好豐富喎。 係啊， 不過咁啊，呢、這個周博賢，你 set 呢個今晚嗰個題目內容大綱，你 set 之前有冇問過天主上帝？ 上帝嘅嘢咧，我就唔敢問，即係啲太雞毛蒜皮嘅嘢咧，我就唔問佢嘅。 咁、但係， 哇，我都驚啊！ 香港大事都唔問， 我怕 但係啦，但係如果你話林鄭要走去即係選唔選特首，即係條選或多條選呢個咁緊要嘅問題咧，可能佢真係有問下上帝嘅。咁但係事關咧，佢喺上次即係未辭職之前啦，咁總之啱啱辭職嗰日。宣布辭職嗰日，佢嘅晏晝咧，其實咧出席咗一個即係公務員嘅午宴， 辭職前嗰個啦，內部研討會咁樣。 內部研討會裏邊咧，佢就講話呢個上帝咧就即係得到上帝嘅感召，所以就走去選特首。咁就阿湛，你覺得佢嚇用到上帝嘅感召有乜睇法咧？ 嗰邊個上帝先？ 首先咧，今晚我哋個節目嘅標題咧叫因父之名， 係父邊個先？ 我參選 係 我， 即係我。亦都係大家知道呢個即係林鄭 啊，越我個我啦， 係咪先兩個字啦，三個咁佢話好似係原裝版本係 God's Works 嘛，佢冇講到嘅。咁你話好多人咧都係話我哋係呢個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嘅 黐線嘅人會講呢句嘢嘅。 嗱，紅袖全啦，咁個紅呢個世界咧打仗嘅時候咧，大家都話 God is on our side。 係勝戰啊嘛！ 但如果你讀過呢個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國際關係咧，國際政治咧，其中有一樣一項咧，就係話，逢係打仗嘅時候咧，大家都話我正義在我 side。如果無神論國家咁話正義我在我 side 啦。如果有神論國家，般國家都有神論噶嘛嚇。咁就話上帝在我自己。 喂，但係呢個奇怪喎，你知共產黨係無神論主義嘅喎。 呢樣嘢咧，嗱呢樣嘢咧，即係呢樣嘢咧，呢樣嘢咧就唔係全面嘅。共產黨同時亦都係務實主義者。從前啲宗教咧，佢個組織能力啊，宗教因為佢會聚眾，所以共產黨驚你。而家你信咩咧？其實佢唔係最介意，佢最介意你個組織能力。點解對天主教、基督教咁針對？就因為每個星期日。基督教、天主教都會聚眾，天主教叫做彌撒，基督教咧叫崇拜。一聚眾嘅時候咧，就會傳播信息，所以佢驚咗你啫。因為你話如果講無神論，嚴格嚟講，今日習主席嚟嘅，習主席啊，即係喺依個瑞士達沃斯噏咗一句啊，好多好多嘢噏咗好多嘢啊，呢個國際經濟論壇嚟㗎嚇，佢話潘朵拉盒子。你用到潘朵拉盒子，即係麻煩嘅盒子。喂，你係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先？呢啲希臘神話嚟啊嘛 ，Pandora's Box 啊嘛嚇。咁但係你話呢個林鄭咧打上帝之名咧，唔出奇咯。將來仲有其他人會打上帝之名嘅。 嗱，不過依度有少少基本嘅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 請講。 點解傳媒寫上帝之名唔係天主之名？ 有咩唔同咧？兩樣，上帝同天主啊。 嗱，一般嚟講咧，天主教咧係講天主嘅，唔係冇講上帝。是少啲，而基督教多數咧係講上帝嘅。咁傳媒習慣咗咧，香港嘅中文傳媒，習慣咗對任何聖經嘅翻譯係採取基督教版本，唔係天主教版本。所以如果你叫做阿波，我會叫你做保羅， 或者咧 唔係保羅，保羅就係呢個天主教嘅譯法，而保羅咧就係基督教嘅譯法。咁啊，呢個係一個基本盤嚟嘅，所以傳媒習慣啊上帝。其實呢，如果以林鄭，你墮返入林鄭嗰條 formula 呢，應該係天主嘅。咁啊 ,anyway, 你話我記得以前呢，阿波哥都講過，波哥都是基督徒嘛，基督教的嘛，都拿過神的名出來， 曾蔭權又是啦， 喂，個個都說 要求神拜佛的嘛，但是周兄說的了，這些這樣的小事，使不使勞煩到上帝啊？ 不是，我說節目的 run down 就真的在上帝眼中絕對是小事，但是林鄭究竟去不去參選香港的特首，這個絕對是大事，我想她都可能真的，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咧，咁佢都可能就真心祈禱嘅。咁但係咧，即係咧喺呢一句説話之後咧，其實咧，曾俊華都有回應嘅。咁亦都用翻呢個聖經咧，我覺得好妙嘅。 真係，你講 妙。咁佢就話咧，即係通常咧，上帝揀選嘅人嘅即係個道路咧，都相當崎嶇， 特別崎嶇啊。 係啦，咁我諗咧，如果即係我真係唔熟聖經嘅，其實咁，但係咧，即係我都大約隱約咧都記得咧，有一個叫約伯傳啊 ，Job 一個聖經的其中一 個 其中一個最難理解的一本在舊約一本書。 那 Job 就是一個超級的黑仔來的，就是上帝揀選了他，但是他就黑到爆，就是頭頭碰著黑，就搞到傾家蕩產，親人死了，樣就是為了就是上帝侍他要侍奉上帝，於是呢是就是走了一條這樣的禁崎嶇的道路。我不知道曾俊華是不是就是呢 不調翻轉 引用究竟是不 是約伯傳咁樣去話，即係咧喺度暗批，或者甚至乎咧喺度話林鄭月娥咧，即係嗱，你將會啊 好崎嶇， 好崎嶇喎，你會好大鑊喎，係咪？ 取《約伯傳》咧，仲有一個更加出名，大家就摩西啦，摩西都係被即係操純。挑選的哇，大佬好荒漠行了四十年了，大佬都不到福地啊！ 我估咧最慘最慘嗰個咧，都莫過於耶穌自己啦。因為耶穌都是上帝即係揀選啦，即係派自己個仔嚇落嚟呢個救贖人類。咁結果咧嚟到呢個人間咧，真係受盡呢個人間嘅即係。即是折磨啦，而最尾仲要喺钉死十字架上。咁啊，即期间中间又要即系经历俾人出卖啊，啲人又唔认佢啊。尽管佢喺呢个即系三十几年嘅即系生命里边不断咁样去教化啲人，咁但系咧即系获益良多嘅人好多，但系咧最尾咧即系调转枪头，突然间跳船啊，嗰啲人打好多啊， 三不认佢。 哇， 系啦，你讲跳船， 咁啊讲跳船，你就可以讲下啦。 讲跳船一个咧，即系话林大辉嘅一个，点样讲佢咧？喂，之前佢咪好硬正嘅，系饮咗六八九，喂，而家摆到明，即系呢一个林郑月娥就系呢个 CY2.0，喂，佢哋唔系世仇嚟嘅咩？你唔系唐英年嘅家臣，不过唐英年尋日就係話，都話啊呢個林鄭月娥都唔錯喎，係咪做嘢？ 因 為呢啲所謂即係大家以為喂好硬淨唐營，咁啊上屆唐營佢就算即係中央即係陰所謂陰點梁振英咧，都280多票係，即係我擺明我死都要投你呢一個唐英年噶啦。喂，但係好似而家好似個個跳船，唔止呢個林大輝喎，連之前阿成志文啊鬼佬啊， 係 嘛跳埋，所以今日咧。阿葉柳就喊啦，又流淚了。 嗱，因為咧，依個 fans 又講緊咧，就係話，即係自從呢個林鄭宣布咗參選之後咧，跟住好多嘅即係新聞嘅報導都即係話咧，好多啊，本來係即係支持曾俊華嘅班底咧，就跳船啦，變節啦。 咁啊，包括咧就有呢、這個即係即係蘋果列咗一堆人出嚟嘅。咁就阿細良都有寫過呢個人嘅李律 人 三十會嘅召集人，但其實佢應該四十幾年 啦，十年前搞嘅。 係啦，咁咧就係話其實佢半年前咧就是、搭穩加入呢個曾俊華嘅競選辦嘅，咁而家突然間咧就嘣一聲就跳選，就去咗林鄭，甚至乎咧喺呢個林鄭嗰個嘅記者會度出現嘅。咁啊仲有陳智思啦， 唔使講啦， 呢個就直情係競選辦嘅主任添啦嚇，因為佢原本咧就係話支持阿財爺曾俊華參選嘅，咁但係咧原來咧就被傳啦，俾呢個老董董建華大力遊說之下， 係咪又攬佢啊又？ 可能 係感動到佢， 感動佢或者係上帝嘅感召啊， 有感召， 咁就令到佢咧做埋咧呢個林鄭嘅競選辦主任添。咁啊仲有一啲咧就其實呢啲都關鍵嘅人物嚟嘅，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起碼而家以個人嘅名義，但係佢嘅身份咧係民建聯嘅人嚟嘅，例如梁思祥，係啊，梁思祥就係當日啊，即係朱凱迪選嘅時候咧，就即係咁樣講佢嗰啲橫州啊，或者係嗰啲即係有關於新界一啲土地啊、徵地嘅問題嘅一個即係民建聯嘅一個即係鄉事派嘅議員。咁啊，佢啊係涼粉嚟嘅，本來就咁就曾咁佢就公開支持阿林鄭嘅，咁而家就嚇。 我呢個啲都唔奇啊！喂，佢最記得支持梁振英。 仲有邊個當然成員啦？ 邊個？ 羅凡咯。 咁我先講開就係話，即係啦，有啲緊要嘅即係板塊，譬如工聯會亦都係嘅，即係工聯會就黃國健啦嚇，即係佢就係即係工聯會上屆就60票就全 懟曬落梁振英度， 懟曬梁振英度嘅，咁樣咧佢就話咧，話呢個林鄭咧早前啊公黃國健啊早前啊公開讚啊林鄭，話佢辦事能力強啊，有承擔啊，有責任感啊，即係合曬資格咁樣，係話對曾俊華咧冇乜印象， 即係話戲就好啦，暗示係嘛？ 係啦，嗱咁。呢兩大板塊咧，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咁呢兩大板塊都緊要啦，喺選委裏邊嚇， 好多席啦， 好多席啦，喺建制派裏邊。咁當然啦，佢哋而家以個人身份立場去，即係個人身份去支持啫，就唔係話即係民建聯個黨，或者工聯會 扭咗尾嘅 正式表態嘅。 亞洲仲。咁冇商界喎，呢班人之中 咁有，即係我未呢個譬如話廠商會嘅會長啦，李秀恆啦，李秀恆就都係咧之前咧搞咗一個啊西九故宮乜乜大聯盟嗰個人嚟 出嚟撐， 又有份 出嚟撐嘅， 係啦， 率先啊帶頭出嚟撐嘅， 咁即係話佢都一定係即係阿林粉嚟嘅而家， 變涼粉變林粉， 係啦，或者叫林鄭粉， 有冇啲創意工業嘅人士啊？ 創意工業 嘅嗱，而家全部都政黨啦，有。律師啦，又呢、這個又商人啦，又建築師學會會長吳永信啊嘛，儘管佢未必可以代表咗整個業界啊，而家個人身份 係啦。 嗱，不過又有一樣嘢好特別嘅， 係 嗱，今日鄉議局咧，就阿劉業 劉業強出嚟啊， 出嚟講嘢啦，話鄉議局咧就一共27票喺選委裏邊， 捆綁添喎， 捆綁，奔到噶，但係咧，佢哋而家咧就話四個即係潛在嘅候選人，而參選人咧都係朋友，而家無意表態話支持邊一個。係啊，咁啊個別嘅鄉下佬咧，嗰個叫乜梁福 源， 就話咧依個阿林鄭好 稱職啊，冒殺話佢 係啦。 喂，但係記者成日撩嘅，又撩嘅兩個咩咧？之前你知阿咩林門鄭氏又要又奸又殺之類，好勁話放火燒曬個人像之類噶嘛？ 嗰陣就係即係講緊呢個新界丁屋協 議簽 年 係 啊，五千年代前嘅嘢。 喂， 其實我覺得呢班即係我哋叫鄉下佬，其實佢哋都幾唔記仇嘅喎。係嘛？佢拆你間屋喎，而家就都過咗去㗎啦。即係問呢個侯志強嘅，我都係冇提啦。喂，其實我覺得呢個佢都係暗示話，佢哋唔抗拒林鄭做呢個特首喎。喂，如果大佬其實你知，即係鄉下佬最緊要間屋㗎嘛。 唔係，其實佢都係務實啫。你邊個上台，最緊要唔好拆我個丁權。係，即係咁啊，講開講咧就係，你會留意到咧，而家呢班友全部係個人身份。 係， 頭先都係出嚟撐阿林鄭嘅。 係， 仲加上咧。嗱，黃國健咧就係工聯會噶嘛，咁梁志祥咧就民建聯，嗱依兩大政治組織，一個自稱政黨，另外一個死都唔肯認政黨，其實工聯會係政黨嚟嘅，都冇公開正式表態係支持林鄭嘅，儘管而家冚棒咧嗰啲人跳出嚟話支持林鄭啦，仲有呢個嗰個叫咩啊？陳永琪。 係咪咪嘴笑啦？即係中央嘅屬意呢，即係都覺得林鄭係比較好嘅咁啊。咁但係你訪問馬逢國啊，喂，你 老友啊， 你老友馬逢國，佢話中央冇表口態嘅，唔知啊，唔知啊。 呢啲咪最醒目咯， 係咪？我估咧係咪醒目咧？而係反而咧，真係阿爺咧，其實首先不知道誰是阿爺，究竟西環是不是阿爺呢？還是有另外一個阿爺呢？或者好像之前華少這樣說，其實西環就是，或者不是華少，成報也不說西 環漢光市了， 是的，漢光市，就是西環這個火團，這個就是可能假傳聖旨啊，製造既定事實啊，這些這樣為了做這麼多事情，希望可以延續梁振英路線。梁振英路線呢，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板塊的繼續得以維持，所以呢這個就可能是即一直這樣在西環吹緊，究竟喂習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還是怎樣，我估計你呢大家都摸不透，即而真的未收到 order。 是喂，即用財經術語，大家可以玩對沖的嘛， 買兩手啊， 你民建聯工聯會派一件出去撐你林鄭，即是說理論上話，我哋都唔反對，我哋啲人支持你。 我唔反對啫，唔係分身咁樣啊。 但佢留翻，而家做特首選舉做兩個月，3月26日，點知有啲乜嘢變化噶？ 係 啊，但喂，特首選舉今次第六次啊嘛，由1996年12月第一次特首選舉選咗老懵懂出嚟， 係， 而家20年啊。可以話21年玩了6次啦，大家都醒啦， 咪賴嘢咯，上次咪仲賴唔到咩？ 有種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尋日啊，即係我哋 call 翻啦個文章咧，就係話班二有篇文章阿蘇寶 捧殺嗰樣嘢啊， 捧殺，佢話而家中央咧就有兩可能有兩招，係人都知 係兩手啊， 第一就捧殺，先捧 阿林鄭， 然後殺咗你，第二招咧叫殺。捧 呢個就係對 先懟冧你，然後先捧起你嘅。嗱，捧殺就乜嘢呢？其實即係帝王之術啦。表面上咧就即係話你劍啊，你掂啊，哇最威就 推你上位啊！ 咁而家咧香港咪成班捐出嚟話支持你咯。但係你知你估啊，眨唔知道喺建制陣營裏邊有好多垃圾嘅咩？佢哋出嚟表態咧。就越搞就越衰，越搞就越核突，咁搞到神憎鬼厭嗰陣咧， 等你自爆， 等你民望跌，咁中央有藉口啊，喂，六，你話叫我支持你，我中央可以控制有啲票嘅鐵票嚟嘅，你而家民望點？我四大條件你唔搣到佢喎，係咪先？第二種咧就殺捧，殺捧咧上次咧我請個夫子上嚟講啊，佢話中共咧。就都幾興呢招嘅，咁啊，夫子話佢自己寫小説裏邊咧提到有個女仔，咁啊女仔咧就喺27年前嘅六四嘅時候咧，同香港一個男仔咧 fell in love， 即係佢哋邂逅喺北京嘅 fell in love， 咁啊六四之後咧個女仔係唔可以嚟香港嘅，咁啊個女因為佢個男朋友喺香港咧就即係呢個民即係積極分子啦嚇，用大陸術語啊，咁阿喬石當時咧。就馬上要軟禁，其實好仁慈嘅，軟禁呢個女仔。喂，呢個真係好慘啊！軟禁啫，唔係要巡城監督坐。咁啊，過咗兩年咧，過咗兩年，突然之間咧，即係淡忘到91年到嘅時候，大家淡忘嘅時候咧，就放咗呢個女仔嚟香港，就可以重逢佢嘅男朋友。咁啊，中間帶口信咧，就落嚟香港表達。過咗兩年就唔好等啦。咁即係話兩年之後會放，係啊，會用咁嘅方式，因為喺個極權，大家都係話喊打喊殺，起碼表面上喊打喊殺環境之下咧，佢要救你咧係好難嘅。不如我首先打沉你，我又唔掟你入監獄，叫你軟禁啫。後來當人人都為咗淡啦，兩年之後我放咗你，就大家都唔覺，可能係玩呢招。而帝王之術咧喺中國歷史上唔止出現一次。當呢個皇帝知道自己就快瓜柴嘅時候 立太子係嘛？ 佢會立太子嘅，但立即係喺死之前對某啲大臣，佢信得嗰個大臣，專登貶你，貶你官，等嚟做蘇人墨客。咁到阿儲君真係多登基之後咧， 升翻 馬上升翻嚟。咁呢個大臣會唔會忠心啊？一定會忠心啊！ 好啦，喂，其實呢度佢一節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啊，呢個捧殺問題啊，大家討論下。